山月光下。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话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七不八。谁落谁落的谁

的心为你放荡，为你栽一棵白杨，为你点一盏灯光，让黄花披绿荫，让绿荫飘花香，为你笑容。青春带来